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62集。 叮咚，感谢华夏一区玩家傅文铎、唐墨、穆回雪，华夏七区玩家李夏，东亚二区玩家山本孝夫，美国二区玩家约翰布鲁斯、贝克福斯克。 黑塔再次重复了一遍攻略黑塔六层的九个玩家的名字，接着他话锋一转，语气冷漠至极。 现在开启黑塔七层攻塔游戏。游戏规则：第一，除去海洋上空，地球共有15209座黑塔。从格林尼治时间6月19日上午2点26分至6月26日上午2点26分，七天时间内，按照每天减少2172座的速率，减少地球黑塔数量，同时抹去该黑塔存在的地域，包括该地域上的所有人类玩家。第二，被抹去的黑塔完全随机，除游戏内容内的五座黑塔认定为游戏结束后抹去。第三，每座黑塔都配有一位守塔人，守塔人可能是地底人或怪物。第四，15000座黑塔中有五座特殊黑塔，藏有特殊的宝物，找到五座黑塔并攻略该塔，击败守塔人即可获得宝物，找全五个宝物可通关黑塔七层。第五，即日起所有黑塔游戏全部停止，所有游戏中的玩家立刻强制弹出游戏。第六，全人类皆可攻塔，不局限于九位黑塔六层玩家。重申黑塔三大铁律，一切解释归黑塔所有。6点至18点是游戏时间，请玩家努力攻塔。 停顿片刻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宣布完这一次的游戏规则时，黑塔用机械般的童声轻轻地说： 最后一场黑塔游戏，祝各位玩家游戏愉快。 突如其来的黑塔七层回归地球，全球玩家的集体攻塔游戏，黑塔一次性爆出了许多让人难以接受的信息，唐默和傅文铎竟然没有反应过来。片刻后，傅文铎听着周围的动静，他伸手按住地面，感受到地面的震动，他转头说：有很多人向黑塔这边过来了。唐默说：黑塔突然说了这样的话，我们还突然全部回到了真正的地球，玩家想来看看黑塔，到附近搜查信息，很合情合理。安德烈闷声说： 找吗？ 唐默、傅文铎、炼鱼铮、穆回雪众人说：走 走走， 不浪费时间，五人立刻动身离开黑塔下方，避免被赶过来的玩家围住。走到一半，炼鱼铮发现从北京火车站跑过来的阮望舒几人，大家碰了面。阮望舒说： 走，去巴士中。 好。 一路上，唐默看见数以百计的玩家蜂拥向黑塔，也看见许多玩家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路边的各种动物，无论飞鸟、鱿鱼，甚至爬虫、蚂蚁，任何一个非人类的生物都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仿佛是回到了家乡，好像突然就有了根，也有了活下去的动力。唐默的心狠狠地抽动了一下，他扭过头，和众人一起进了天选基地。没有多说一句废话，阮望舒开门见山： 这里是地球。 唐默手指微微缩紧，他点头说：这才是真正的地球。看到那些动物和忽然恢复如新的城市，所有人便意识到，这才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真正的地球。2017年11月18日，地球上线，全世界动物消失，玩家进入游戏，只剩下人类一个族群。那时的人们不是没有困惑，那些动物去哪儿了？可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， 他们要活下去。他们面临了一个又一个的黑塔游戏，危险的黑塔游戏令他们疲于奔命，他们只得接受现实，接受自己被拉入了一个没有止境的游戏。而直到现在，所有人才明白。唐默说，回归者所在的那个地球不是真正的地球，但事实上我们之前在的地球也不是真正的地球。唐默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信息，可他无法记起。这时陈珊珊说， 有件事我一直忽视了，今天黑塔宣布全人类回归地球后我才想起来。 声音停住，小姑娘抬头看向唐默和傅文铎说， 唐默哥哥，傅少校，八个月前黑塔宣布地球上线并把回归者强行赶到另一个世界时，他所说的话你们还记得吗？ 八个月前地球上线，傅文铎回忆道， 我记得那是11月18日，三天的进入游戏时间结束，北京时间早上8点，现在看起来也就是格林尼治时间凌晨0点，黑塔宣布4亿多玩家成功载入游戏。 陈珊珊摇头说， 不，在此之前他说了一个词。 什么？ 小姑娘声音平静， 游戏存档中。 众人齐齐一惊，当有人提出后，在场这些高级玩家再回想，终于想起了那句话， 叮咚，4亿9816万玩家成功载入游戏，游戏存档中，游戏数据加载中，玩家信息载入中，存档成功，加载成功，载入成功。叮咚，2017年11月18日，欢迎玩家进入游戏。 唐默惊讶地说， 游戏存档中，存档成功。 他抬起头， 也就是说，从一开始，黑塔就将那个时候地球的所有信息全部存档，只等有人通关黑塔6层，他就读取存档，接着全体人类一起攻略黑塔7层。 地球本身就是黑塔第7层。 众人沉默下来。几分钟后，阮望舒从一个天选成员手中接过一只电子表，递给大家。 或许就是这样。 众人接过表一看，果不其然，这只电子表上的时间显示的正是2017年11月18日。 难怪，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全球动物全部消失，只剩下人类。因为黑塔只需要人类进入游戏，不需要其他动物。也能解释为什么动物全部消失后，地球的生态系统没有崩溃。因为我们生存了8个月的地方，其实是黑塔所创造出来的环境。所有的生态系统都在黑塔的操控下。没想到，它竟然能创造出一个地球。 众人对那座黑塔更加讳莫如深。傅文生下意识地说， 不过黑塔说了，这是最后一个游戏。 傅文铎说， 嗯，但他也说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地球陆地上空将会减少2000多座黑塔。只要黑塔消失，他所在那块区域的人类和人类痕迹也会全部被抹灭。一共15000座黑塔，每天2000。也就是说，7天后如果没有找到那5座藏宝黑塔并攻略，地球上的所有人类痕迹就会全部消失。 阮望舒眉头紧皱说， 其他动物呢？只抹去人类，其他生物呢？ 唐默说， 难道从头到尾他所考验的不是只有人类吗？ 众人将各自得到的情报做了一个汇总，到这个时候谁也不会藏私。唐默将黑塔6层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家，阮望舒这才明白为什么6层的主线游戏会死那么多高级玩家。杀死那些玩家的不是黑塔怪物，而是人类自己，只有人类才能杀了人类。陈珊珊听完后总结道，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在黑塔7层的攻塔游戏里了。这个游戏是一个寻宝游戏，全球各地共有15000多座黑塔，我们要从其中找到5座， 不过还好，全世界的玩家都可以参加，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孤军奋战的游戏，更像一个合作游戏。 穆回雪想了想， 光是找到并没有用，不出意外，每座黑塔应该都有人会去攻略，那些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的黑塔应该也不会是宝物黑塔，否则深山老林、沙漠深处这种地方的黑塔人类根本不可能攻略。但是真正的难题是找到黑塔后还必须攻下黑塔。 毫无疑问，以黑塔游戏的正常套路，黑塔从不会在把宝物黑塔放到人类找不到的地方，使人类无法下手这种地方动手脚。这五座黑塔一定是人类可以触碰到的，甚至极有可能是玩家数量极多的地区。可是找到了并没有用，找到后还得攻略黑塔，击败守塔人。塔莫说，所以高级玩家必须尽可能的多攻略黑塔，想办法找到真正的宝物黑塔。顿了顿，他说，这件事我有一个线索，抢六模式你们都知道的，黑塔给了我和傅文铎一个关于第七层的线索。塔莫看向傅文铎，两人对视一眼，傅文铎轻轻点头说，万物初始之塔，平行交汇之塔，这就是黑塔在那张纸条上写给我和陶墨的线索。万物初始之塔，平行交汇之塔。陶墨拿着粉笔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这十二个字，这是陶墨和傅文铎的那张红票的背面写着的一行字。当时陶墨和傅文铎还没离开诺亚方舟，还在黑塔游戏内，没有突如其来的黑塔七层寻宝游戏，这个线索就显得十分奇怪，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，所以在看到他的时候，塔莫和傅文铎都觉得很惊讶。塔莫说，现在看来这条线索其实是在暗示藏宝黑塔的位置。 什么是万物初始之塔？ 万物初始是一切的起源，一年前黑塔是一夜间突然出现在全球各地上空的，他们是一起出现的，没有第一座塔，也没有最后一座塔的分别。那么哪个才是万物初始之塔？塔莫思考道，首先不可能是第一个降临的黑塔，黑塔的降临没有先后顺序。众人思索片刻，很快塔莫、陈珊珊和穆回雪几人纷纷转过头看向傅文铎。傅文铎看着黑板上的字，声音平静，北京共有两座黑塔，一座在故宫上方，一座在昌平，我是在昌平那座黑塔附近被通知准备强制攻塔的。万物初始之塔是那座黑塔，当然后来我是在故宫附近进入攻塔游戏的，所以我也不确定具体是哪座。万物初始是第一个出现的含义，但万物初始也可以是第一个开启攻塔游戏，被黑塔三遍全球通报，专门唱歌进行感谢的那个人。华夏第一玩家傅文铎，世界上最强大的偷渡客。2017年11月23日，他以一己之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攻塔的玩家，并拉了全体华夏玩家下水。同一天，他自己通关了黑塔一层，成为全球第一个通关攻塔游戏的玩家。这就是万物初始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